深长远的演说，撇清所有关系。我听见了你的声音，也藏着颗不看见的心。我躲进挑剔的人群，夜夜深处找那颗星星。你听不到我的声音，把脱口而出是你姓名。想确定我要遇见你，就像曾经交换过眼睛。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。在这我该忘了你， 一首《不痛》把裸婚时代的内涵和定义唱的是清清楚楚，只有经历过爱情的人才懂得什么叫做撕心裂肺，只有经历过结婚的人才是一个人真正成长。结婚需要什么？不过是一颗真诚的心。一起来听到凡凡《不痛》。 永远是那么的重，所以你选择敞开心胸给他包容，可惜你身后的我也在为你而伤痛，在伤痛之后也有感动，因为我还能祝福，至少能歌颂，接受我的普通却不平庸。 心酸多泪动，我只是还有回忆能让眼泪汹涌，因为爱与被爱不同，不同我像一小丛龙，不同 同样是一首不痛，原唱是张韶涵，现在听到的版本来自于徐佳莹在我是歌手翻唱。徐佳莹颠覆原唱的编曲，加入自己独特唱腔，采用真假结合虚实相间的唱法，将中高音唱出了不同处理，稍稍回避了强音的弱势，加强弱声气声的美感，凸显个人风格。一起来听到来自徐佳莹不痛。 不想不愿不去承认我的执着，怕不知不觉无法忍住眼泪不流、哦、是爱伤害了彼此的自由，你不看不听你说了什么要离开我，我不哭不笑只剩下愁，却加上一点我对你的思念，承诺不算太遥远，遥远只剩一瞬间，一步步靠近终点，再下一步我们踏上永远，谎言让人太陶醉，陶醉在你给的世界，我闭上了眼不去承认我的爱伤害了彼此的自由，你不看不

收获美好的话语。 栖息的小鸟抱晓喧哗，清早的光线唤醒这树干，埋葬梦中住过。树木静静于一处待拥晚霞，人人来祈求上天庇佑吗？尽责为你传达，愿望是说话。愿望是渴望聆听他的叹息吗？树洞内告白，无人愿甘心驻足听这苦涩的话，在每日沉淀呼化。愿望像有谁聆听我的心一下，愿望是笑着接受，永远独个绚烂。张口想讲心里的记挂，哑口苦恋我像这地树吗？无故风吹雨打，树木注定是座沉默的倚靠，失属于一个无需你内疚，习惯独歌弹歌，愿望说说话。愿望是渴望聆听他的叹息吗？树洞内告白，无人愿甘心驻足听这苦涩的话，在每日沉淀呼吸。愿望着有谁聆听我的心一下，愿望说笑着接受，永远独个绚烂。